当初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，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，忍住情可回望就忍过喜欢，一如年少模样。故人一壶冥想，欢喜一壶醇望，你要去的地方， 稀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，给蹭过车的老司机低音解乏，不惦记竹筒上雨露的事。你要爱荒野上风声，胜过爱贫穷和思考。雾冬时烤雪，吃下写长信，早春路过。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 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 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 远近 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洁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生越重量，轻描时光